你好，我是李斌。在留言区啊，经常有朋友问到如何计算 Chrome 中渲染进程个数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就来完整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在前面第四节导航流程这一讲中，我们介绍过了，在默认的情况下，如果打开一个标签页，那么浏览器会默认为其创建一个渲染进程。不过啊，我们在这一讲中还介绍了同一站点的概念。如果从一个标签页中打开了另外一个新的标签页，当新的标签页和当前标签页属于同一站点的话，那么新标签页会复用当前标签页的渲染进程。具体的讲啊，如果我从极客帮的标签页中打开了新的极客时间的标签页，由于这两个标签页属于同一站点，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协议、相同的根域名，所以它们会共用同一个渲染进程。我在文稿中放了 Chrome 的任务管理器的截图。观察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极客帮的官网和极客时间的页面都共用了同一个渲染进程，该进程的 ID 是84748。不过如果我们分别打开这两个标签页，比如先打开极客帮的标签页，然后再新建一个标签页，再在这个新建的标签页中打开极客时间，如文中图所示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标签页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渲染进程。那么到了这里你一定会很好奇了，既然都是使用同一站点，为什么从 A 标签页中打开了 B 标签页就会使用同一个渲染进程，而分别打开了这两个页面又会分别使用不同的渲染进程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先来分析一下浏览器标签页之间的链接关系。我们知道啊，浏览器的标签页之间是可以通过 JavaScript 脚本来链接的，通常情况下有如下两种链接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 A 标签来打开新的标签页，然后来和新的标签页之间建立链接。这种方式是我们最熟悉的，比如下面这行代码是我从极客帮页面里面拷贝过来的。这是从极客帮官网中打开极客时间的链接。点击该链接会打开新的极客时间的标签页。新标签页中的 Window Opener 的值就是指向极客帮页面中的 Window。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新的极客时间标签页中通过 Opener 来操作上个极客帮的标签页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两个页面是有链接的。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中的 Window Open 方法来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该新标签页和之前的标签页之间会建立一个链接。通过上面这种方式啊，可以在当前的标签页中通过 New Window 来控制新标签页，还可以在新标签页中通过 Window Opener 来控制当前的标签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如果在 A 标签页中通过 Window Open 的方式来打开 B 标签页，那么 A 和 B 标签页之间也是有链接的。其实啊，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打开的新标签页，不论这两个标签页是否属于同一站点，它们之间都能通过 Opener 来建立链接，所以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在 WebWG 规范中啊，把这一类具有相互链接关系的标签页称为浏览上下文组。既然提到了浏览上下文组，我们就有必要提一下浏览上下文。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一个标签页所包含的内容，如 window 对象、历史记录、滚动条信息等等，称为浏览上下文。这些通过脚本相互连接起来的浏览上下文就是浏览上下文组。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参考一下规范文档。也就是说啊，如果在极客帮的标签页中通过链接打开了多个新的标签页，不管这几个新的标签页是否是同一站点，它们都和极客帮的标签页构成了上下文组，因为这些标签页中的 opener 都是指向了极客帮的标签页。 Chrome 浏览器会将一个浏览上下文组中的属于同一站点的标签页分配到同一个渲染进程中，这是因为啊，如果一组标签页既在同一个浏览上下文组又属于同一站点，那么它们可能需要在对方的页面中执行脚本，因此啊，它们必须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现在我们清楚了浏览器是怎么分配渲染进程的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分析文章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既然都是同一站点，为什么从 A 标签页中打开 B 标签页就会使用同一个渲染进程，而分别打开这两个标签页又会分别使用不同的渲染进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在极客帮标签页内部通过链接打开的极客时间标签页，那么极客时间标签页和极客帮标签页属于同一浏览上下文组，而且它们属于同一站点，所以浏览器会将它们分配到同一个渲染进程中。第二种情况就简单多了，因为第二个页面中并没有第一个页面中的任何信息，而第一个页面也不包含任何第二个页面中的信息，所以它们不属于 同一个浏览上下文组，因此即便它们属于同一站点，也不会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我画了一张标签页如何使用渲染进程的流程图，你可以对照着文稿来参考。好了，我们现在清楚了 Chrome 浏览器为页面分配渲染进程的策略了。如果两个标签页都位于同一个浏览上下文组，且属于同一站点，那么这两个标签页会被浏览器分配到同一个渲染进程中。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那么页面会分别使用不同的渲染进程来渲染。现在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从 A 标签页中打开 B 标签页，那么我们能肯定 A 标签页和 B 标签页就一定属于同一浏览上下文组吗？答案是不能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个例子。在第四节导航流程这一讲的留言区中， ID 为芳华年月的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老师，在 linkmarket.aliyun.com 这个网站内新开的页面都是在一个新的渲染进程中，能否帮忙解释下？我们现在复现一下芳华年月所描述的现象。首先打开 linkmarket.aliyun.com 这个页面，再在这个页面中随便点击两个链接，然后就打开了两个新的标签页了，如文中截图所示。我通过 A 标签页的链接打开了两个新的标签页 B 和 C。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ABC 三个标签页都属于同一站点，正常情况下它们应该共用同一个渲染进程。不过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ABC 三个标签页分别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渲染进程。既然属于同一站点，又不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三个标签页不属于同一浏览上下文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思路就很清晰了。首先啊，验证这三个页面是不是真的不在同一个浏览上下文组中，然后再分析它们为什么不在同一个浏览上下文组中。为了验证猜测啊，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台来看看 B 标签页和 C 标签页中的 opener 的值。结果发现啊，这两个页面中的 opener 的值都是 null， 这就确定了 B、C 标签页和 A 标签页之间没有链接关系，当然也就不属于同一浏览上下文组了。验证的猜测，接下来我们就来查查阿里的这个站点是不是采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段，断开了这两个标签页之间的链接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实现链接的 HTML 文件，如文中图所示啊。我们可以发现啊， A 链接的 real 属性值都使用了 no opener 和 no refer。通过 no opener 我们能够猜测到这两个值是让被链接的标签和当前的标签页之间不要产生链接关系。通常啊，将 no opener 的值引入到 real 属性中，就是告诉浏览器通过这个链接打开的标签页中的 opener 的值设置为 null。引入了 no refer 是告诉浏览器新打开的标签页不要有引用关系。好了，到了这里我们就知道了，通过 linkmarket.aliyun.com 的标签页打开的新标签页要使用单独的一个进程，这是因为使用了 real 等于 no opener 的属性，所以新打开的标签页和现在的标签页之间就没有了引用关系，当然他们也就不属于同一浏览上下文组了。这也同时解答了芳华年月所提出的问题。上面我们都是基于标签页来分析渲染进程的，不过我们在35讲安全沙箱这一讲中介绍过了，目前 Chrome 浏览器已经默认实现了站点隔离的功能，这意味着标签页中的 iframe 也会遵守同一站点的分配原则。如果标签页中的 iframe 和标签页是同一站点并且有链接关系，那么标签页依然会和当前的页面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如果 iframe 和标签页不属于同一站点，那么 iframe 会运行在单独的渲染进程中。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具体的例子吧。这是一段 HTML 代码，里面包含了四个 iframe。在 Chrome 浏览器中打开上面这个页面，然后观察 Chrome 的任务管理器。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标签页使用了四个渲染进程，如文中图所示。结合上图的 HTML 代码，我们可以发现，由于 InfoQ、极客帮这两个 iframe 与副标签页不属于同一站点，所以它们会被分配到不同的渲染进程中。而 iframe.html 和原页面属于同一站点，所以它会和原页面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下面是我画的计算 iframe 使用渲染进程数目的流程图，你可以对照的文稿图片来参考。 好了，本节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打开了两个标签页。第一种是从 A 标签页中通过链接打开了 B 标签页。第二种是分别打开 A 和 B 标签页。这两种情况下 ，A 和 B 都属于同一站点。通过 Chrome 的任务管理器啊，我们会发现，虽然 A 标签和 B 标签属于同一站点。不过通过第一种方式打开的 A 标签页和 B 标签页会共用同一个渲染进程，而通过第二种方式打开的两个标签页却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渲染进程。这是因为使用同一个渲染进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 ,A 标签页和 B 标签页属于同一站点。其次 ,A 标签页和 B 标签页需要有链接关系。接着我们分析了一个例外。如果在链接中加入了 real 等于 noopener 属性，那么通过链接打开的新标签页和原标签页之间就不会建立链接关系了。最后我们还分析了站点隔离对渲染进程个数的影响。如果 A 页面中的 iframe 和 A 页面属于同一站点，那么该 iframe 和 A 页面会共用同一个渲染进程。如果不是，该 iframe 会使用单独的渲染进程。好了，到了这里，相信你已经会计算渲染进程的个数了。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下同源策略对同一站点的限制。虽然 Chrome 会让由链接且属于同一站点的页面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中，不过如果 A 标签和 B 标签属于同一站点却不属于同源站点，那么你依然无法通过 Opener 来操作副页面中的 Doom， 这依然会受到同源策略的限制。简单的讲，极客帮和极客时间属于同一站点，但是他们并不是同源的，因为同源需要相同的域名。虽然跟域名极客帮点 com 是相同的，但是域名却是不相同的，一个是 time 点极客帮点 org， 一个是 3w 点极客帮点 org。 因为浏览器判断他们不是同源的，所以依然无法通过 time 点极客帮点 org 页面中的 Opener 来操作 3w 点极客帮点 org 中的 doom。 那么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 Chrome 为什么使用同一站点来划分渲染进程，而不是使用同源策略来划分渲染进程？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